量谁高。 做媒。 井台打水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 君爷， 若望啊！ 水书不识干，夜晚 齐情，将他们他吞吞吐吐的不敢言，他只说我练就了武艺样样好，也可叹三娘子美丽多受傲见，莫非说也是荒谬，不是我生身再把平阳盘，你言说你丈夫投进无音信，那安公送子可曾转回关，安公他年迈苍苍，气血短喘，坐山道路不远去无还，也不知他父子可见面，我死父判子难相见，十六载度日如年受熬煎，贫娘铁磨多埋怨，不愿三军血青天，你若能把书信写，小王我与你把书传，莫非说你知我的丈夫在何处，你可知我的娇儿在哪边，他们都在滨州地，我与你儿同窗学友，金兰论起来你还是我的老妈，

传世子